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部长沉吟片刻，从目前的情形看来，事情闹得这么大，他们也没有办法秘密处理掉魏十六了。真遗憾，白白损失了五个实力不错的异能者，还赔进去了一大笔培训的费用。不过也不算是毫无收获。他敲击了一下面前电脑的空格键，暂停的进度条被唤醒。这段录屏资料是一名游戏玩家提供的，正是在半个小时前与 A6 区中发生的战斗画面。在视频中，赵柔举起石头往脏辫男后脑狠狠砸去时，部长又点下了暂停键。 就反馈信息来说，那个叫白什么来着，异能是瞬移，非攻击性异能，顶多 C 级啊，不 D 级吧，他不用去管，关注重点要放在魏十六和池江宇身上，尤其是那个池江宇，懂？ 不远点点头，转身出了办公室的门。部长拉过笔记本电脑，点开一个隐藏文件夹内的隐藏图标，进入一个特殊服务器，熟练地在地址栏里输入一串网站链接，进入暗网中的某个房间。又输入复杂的序列号后，才成功进入了大逃杀的直播间。直播间里谩骂之声喋喋不休，仍未停止。部长只扫了几眼，就打开了下注页面，点开了池江宇的菜单，痛快地买了100注。下注成功的提示框弹出之后，部长微微一笑，旋即收起表情，轻咳一声关闭页面。正要继续工作，门就又被敲响。刚才才出去的部员探头进来，表情异常古怪。 部长，您看一下直播，我们收集到的消息似乎有误。 在那个世界里，成为了下注热门的池江宇，正在 A6 区边缘的一处空旷地带，在众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，将一口锅架上了柳枝搭成的烤架。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掏出来那口锅的。而当他神情自若地拿出料酒、盐和香油，以及一小桶还活蹦乱跳的银针鱼时，弹幕已经半疯了。 他到底是什么意呢？ 他度假来的？ 他随身带了个食物舱？ 日，吃的比我还好。 因为池江宇所谓扭曲的能力还没有展现出来，弹幕理所当然地以为他的能力是食物舱。但那些对他进行过测试的工作人员，以及见识过他能力的魏十六却不这么认为。他巴巴地凑在楼影身侧，缠着他问东问西。 师哥，你到底什么异能啊？师哥，你太牛了，跟我们说说呗。我特崇拜你，那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偶像了。等我出去，一天3炷香。不对，这个不吉利。我一天呢3顿饭也不行，我穷。哎呀，你就跟我说说呗，我不跟别人讲，行不？ 楼影把柔软透明的银针鱼放入沸腾的汤锅内，拿筷子轻轻调和着。刚才轻轻松松掰拆下骨节的手，此时的动作却轻巧温柔得很。 你口重吗？ 魏十六一怔。 啊，挺重的呀。 成功转移走话题的楼影斟酌着加了些盐。 这种鱼没有骨头，不用加太多调料，单熬出来就很鲜，入口成汁，可以当面条吃。 在楼影做他的午间食堂特别节目时，赵柔与池小池共坐在一块岩石上。池小池单脚踩在石头边缘，一脚踩在地上。他不知从哪里捉来了一只螳螂，兴致勃勃地摆弄着他翠绿的刀形前肢。而伤口包扎妥当的赵柔正在悄悄打量楼影。到现在他虽然得了救，却还不清楚这三人的来意。魏十六聒噪话多，废话连篇，又抓不住重点，吵得人耳朵疼。池江宇又是个话不多的，更何况看到他方才的表现，赵柔哪里有胆量去追他的根，揪他的底呢？比较之下，他把目光放在了正在玩虫子的池小池身上。这人生得俊秀孱弱，而且看样子和自己一样，都是防守型异能，大概也是被池江宇拉入麾下保护的人。从他这里说不定能问出些东西来。他定了定神，开启了自己的预知异能。自从杀掉了那个脏辫男后，他就有意重新测试了自己的能力上限。得出的结论是，他的预言时间从8分钟直接提升到了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应该足够他从这个人口里套到足够的讯息了吧。一阵清风刮来，把赵柔的发丝向左侧扬起。他抬起手，把凌乱的发丝夹在耳后。进入预知的时间流后，赵柔马上跟池小池搭起话来。 那个， 池小池看向他，眨眨眼睛，未语先笑。这份友好的态度让赵柔稍稍安心了一点。他瞟一眼楼影， 你和池江宇是怎么认识的？ 我和我哥一直在一起。 你们是兄弟？ 池小池眼睛轻轻转了转。 表兄弟。 赵柔继续试探。 他的异能是次元口袋之类的吗？ 池小池眼睛也不眨一下。 是呀。 他真厉害。 这句赞美赵柔说的倒是真心实意。 你们是一个队伍的，池江宇是你们的头吧？ 对啊。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？ 赵柔绕了半天，总算切入了正题。 我的意思是，你们已经有三个人了，而出去的只能有三个人。 谁说的？ 谁？规则是这样定的呀。 谁定的规则？ 池小池望着他的眼睛说。 不公平的规则，我们有遵守的必要吗？ 赵柔隐隐嗅到一丝不寻常的气息，屁股不自觉向远处挪了挪。正紧张间，他听池小池问他： 你有什么异能？ 我能预知。 总有限制的吧？多久呢？ 赵柔张了张口，一时间涌出百样心绪，喉头发了一阵干，鬼使神差道： 3分钟。 而下一秒，池小池就问： 提升到了多少呢？ 池小池似乎也觉得自己问得不够严谨，便详实地补充道： 在杀了脏辫男之后，你的预知时间上限到底提升了多少？ 赵柔浑身肌肉骤时紧绷起来，就连左膝处的疼痛都不那么清晰了，身上宛如炸了个蚂蚁窝，麻痒难耐。他试图否认。 你在说什么？ 你不用这么紧张。 赵柔声音不禁发颤。 你们，你是什么人？ 救你的人。 说到此处，池小池轻声强调了一遍。 我也不需要你什么，但是你总归会记得这份恩德的吧。 赵柔只觉得眼前人甚是可怖，答是也不是，答不是也不是，他心乱如麻。